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.hk。 好啦，咁啊，又到咗即系催收月费嘅日子，咁郁敏咧又继续喺呢度咧呼吁各位朋友啊，咁啊交开月费嗰啲，咁有好多都唔会唔记得要交月费嘅吓，咁嗰啲未交月费考虑咗好耐噶啦，咁啊我哋旧年咧五月开始咧就即系实行呢、這个即系月费嘅运动嘅，即系支持自愿交月费运动，咁啊眨下眼咧咧就嚟一年啦，咁、啊。想了十个月都应该想清楚是不是值得支持要交月费呢，如果是的话那就请大家交月费啦。 翻到嚟，翻到嚟第， 翻到嚟啊！ 翻到嚟第三节嘅吴国吴问，咁啊，头先讲咗我啦，又讲咗扯到好远啦，咁啊， 好唔记得点解扯到咁远？ 唔记得啦，点解啊？讲到去印度之后又讲到咁远啦， 吓， 系啊，喂，咁你近排点啊？好耐冇见， 一个礼拜见一次啦， 系咯，点啊？ 系，攰啦， 点解啊？ 好攰啊！真系好攰，唔系讲笑。因为其实我咧自己系一月头宣布参选噶嘛，啊、跟住宣布参选一路做，咁样做到同时间，我其实系有翻白委会嗰边做嘢。咁跟住做完白委会之后，就继续搞翻选举啦。咁同时间。冇耐就年初一啦，咁之后年初一出翻嚟，咁就继续选举，开始准备唔同嘅论坛嗰啲，咁中间仲有大大小小唔同要做嘅嘢啦，执文宣、摆街站、执政纲、见人呢啲，嗰、段时间系真系冇唞过咁滞咯，有唞过嘅，但由即系一月。同埋二月呢两个月入面即系唞过嘅日子，即系冇出去摆街站嘅嗰啲日子，或者系冇做正经嘢嘅嗰啲日子，其实可能系得两三日咁上下咯。咁所以每一日都有唔同嘅嘢做，要面对唔同嘅问题，例如印通函嗰度啦。嗰度又跌咗錢啦， 係咯， 嗰度即係因為啲排版嘅問題已經跌咗一次錢啦。咁跟住印完之後出到嚟，跟住選管選委會又唔俾我寄啦，即係簡單啲講，即係再即係全部錢跌曬啊， 係啊， 即係全部經費都係大部分都係拎嚟印呢度啲嘢噶嘛，咁全部都唔俾我寄，即係我全部經費都抌咗落鹹水海一樣。咁但係啲經費係。即是人哋捐俾我哋噶嘛，系咯，咁好多廣大市民捐俾我哋，咁就好似拎住佢哋嘅錢刀鹹水海一樣，咁所以係真係幾灰嗰段時間，但灰都冇用啦，都仲要繼續做，咁跟住就每一日都做唔同嘅嘢咯，咁去到選完出完個成績啦，咁諗住可以唞下啦，即係我以為選完就可以。即係可以日日瞓覺，咩都唔使理。咁結果原來唔係啦。其實即係選舉之後，傳媒嘅訪問邀請咧，其實係比選舉前係更加多，係多好多。即係以往有好多，即係你睇佢應該唔係搞，應該唔講政治嘅一啲媒體啊、雜誌啊，都無啦啦揾我。 即一啲講假期嘅雜誌都會揾我啦。 咁揾你做咩啊？ 講音樂嘅雜誌會揾我啦。 嚇！ 揾我做咩？咪了解一下我個人啊，了解一下我個主張啊，點解會咁、啊？ 有冇做啊？呢啲 冇啊，冇啊。其實我係。仲有好多噶，即系仲有啲咩通识教育版啊，仲有好多大大小小嘅传媒啦、啊，系多得出奇。仲有电视节目啦、啊，嗰啲咩议事论事啊， 吓， 仲有嗰个咩啊？嗰、那个即系嗰个太监太后嗰个叫咩啊？ 头条新闻 啊，头条系咪头条新闻？ 系头条新闻， 即系我唔睇嘅，因为。即系依啲咁样嘅节目就会揾我上去拍戏，即系拍嗰啲短剧啦、 恶 搞片啦，跟住仲有嗰啲城市论坛啦，基本上系即系你噏得出嘅关于政治嘅节目咧，都有邀请咁滞、 嗯， 但系我系全部推晒，系啊，一嚟我系好攰啦， 嗯， 二嚟我觉得自己啲曝光咧多到我自己都觉得有啲烦。即是选举那段时间和选举后那段时间呢、 啊、 即是我 look Facebook 呢全部都是自己啦。跟住无好多个 message send 过嚟，或者我一啲旧同学找我呢都是即是问哇点解你变到咁啊，即是好担心嗰啲字句啦。 啊、 跟住又有啲旧同学就 message 错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喺嗰个窝度出现。 吓、啊。 即系佢话，即系总之，即系去到边度都 见到 你个名啊，见到关于你嘅新闻啊，觉得好鬼多。咁、啊、我自己都觉得都真系多到有啲 烦， 有啲烦。同埋同时间，即系咁多曝光咧，系有啲压力嘅。系啊，即系有人跟噶嘛，咁我哋。嗯咁跟下跟下又跟到翻屋企咁样就、 哦、 就搞打交到屋企人就唔系咁好咯。咁即系我搞政治啫，咁我屋企人唔系搞政治噶嘛。咁所以想一嚟想保护屋企人啦，二嚟就觉得太多曝光，咁所以呢啲访问都退晒咯。咁同时间就得罪咗好多记者啦，似乎 有咩？ 似乎有啊，系啊，有记者反，啊、好似有记者经唔知咩人就同我讲话，喂，梁天琦你好串、哦，个人红咗就当自己系好大牌，就唔听电话啊，乜嘢都唔做咁样、 啊。 但其实我系真系唔想做啊嘛。系啊，咁、 啊、 我自己觉得选举系我嘅一个任务啦。咁、 嗯、 选举完咗，咁我呢个任务都完咗。咁所以同時間就唔係好想做呢啲嘢， 幾好啊！ 同埋想專心翻睇翻多啲書咯，睇翻多啲書，豐富一下自己啲論述啊，有啲新嘅新思維啊，係啊，睇下有冇啲新思維可以出到嚟。所以其實好多人都同我講話，即係你九月一定贏，一定要出嚟選啊！其實我自己真係未諗好嘅，咁雖然我對住大家，咁都我都會同佢講話，即係我會繼續努力，但唔一定要通過選舉嘅，我自己覺得係，因為我自己係未係真係適應到 呢啲 生呢啲改變咯，老老豆豆呢啲改變。是差不多一个月内发生的。 是啊。 即是如果不是年初一啊，好老老老实讲，如果不是年初一啊，根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媒体报道是落咗去我个人那里啦。 嗯、 但即是我自己觉得是是不是不公道呢？又不可以这样讲，就是即是年初一这件事是即有很多人都受到牽連，有很多人都付出了代價，即不只是我一個，咁好像將所有美光燈聚焦落我嗰度咁樣，好像變咗是我收割光環，咁我很反感呢樣嘢。所以其實如果不是選舉論壇逼住我要去答呢些問題咧，我是不想答的根本一啦，法律上可以 保護到咁多個被告人啦，因為呢啲嘢應該係由律師講，唔係由我講。但係去到選舉論壇咁樣，我又唔可以同佢講話，因為法律問題唔答唔得噶嘛。 嚇， 始終都要擺翻我哋組織個立場出嚟，咁所以好矛盾嘅。一時即係同一時間你係要呢啲媒體嘅曝光，但一時間你又覺得 唔要就住嚟講， 要就住嚟講， 係噶。 唞下咯， 大把时间， 冇乜时间啊，好多时间咩？ 3月26啫嘛，而家。 如果真系要选啊，7月就开机啦。 系啊， 但我同时间7月我又未得 闲， 真系呢度又真系，诶谂起都烦。因为其实之前2月17号嗰一日咧。我有考試嘅，跟住2月17號嗰朝又有選舉論壇喎，跟住晏晝又有訪問喎，咁所以我就做完選舉論壇，又做完訪問咁樣，跟住就去考試。基本上係冇温過書，因為嗰段時間係冇時間温書啦，邊有時間啦？咁結果就肥咗咯。咁原本就讀埋今個學期嗰兩科就畢業嘅。咁而家個讀完呢兩科都未畢到業，要我七月讀一個 summer course 先至畢到業，就係一個月內上10堂咁樣畢業咯。但同時間似乎個提名期又開始咗咯， 都唔使擔心嘅。我諗而家咁多義工，咁多人幫手。 都是的，同埋其實嗰啲文宣啊、政綱其實都打了一次底，咁嚟緊其實是要 執過啲 design， 執靚啲啦，同埋啲字眼執得詳盡啲啦，我諗需要。因為我前幾日受有個訪問就話，好似唔知范國威啊，定係邊個人邊個泛民嘅政黨，就同啲記者講話，我哋份政綱好空泛。是啊，就冇啲實質嘅政策出嚟，咁我啊， 實質嘅政策 係啊， 你而家唔係入行會喎，你 係啊，咁其實 入立會喎， 唔係因為老實講啊，你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咧，你喺立法會入邊提出嘅。即是你不計你那些對政府的修正案，即是你自己提出的私人草案 是沒有出力 的，是 的，是的，你入行會就說要做政策研究那些東西，那不知道 不是，那他這樣說那就做咯。那所以接下來這段時間、如果是選的話 執下咯， 會執下的，即是每一段我們政綱的行文那裡面會 加翻篇嘢， 加翻可能幾行咁樣啦，即係講翻而家個情況係點樣，同埋我哋呢個構思係點樣嚟，同埋睇下有冇數據 support 啦。特別係海水化淡咁樣，如果有更加多嘅數據講究竟海水化淡係幾錢一個平方米，然後對比翻而家東江水。對比翻國際其他地方，例如新加坡啲地方個價錢 ，search 就有， 其實個說服力係更加強嘅。 呢啲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智庫已經做咗一啲政策研究，其實我哋抄嚟，係咯。咁啊，第三節就到呢度先啦，第四節再同大家繼續講。